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有一对好朋友啊，很快就要结婚了，我也非常替他们开心，很期待他们接下来生活幸福。但是让我比较遗憾的是，这对朋友可能就在他们过两个月要结婚的时候呢，就被迫要离开香港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啊，都是外国人，是来香港工作的，正好夫妻双方呢都有工作可以来香港，只不过其中一方啊是担任某个著名的国际财经新闻媒体的一个驻华记者，那但是因为他一直没办法拿到中国签证，所以就一直留在香港，后来呢就主要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经济财经新闻。可是最近呢，可能香港这边也不发签证给他了，一些负责的官员还曾经问过他，找出了他以前写的文字啊，一篇篇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写这篇文章背后的用意和目的是什么，那么所以使得他呢感觉到有点不妙，那么说不定呢他就没有办法拿到签证继续留在香港工作。可是他夫妇俩都很喜欢香港，很愿意留下来，那我们跟他这么多年来也培养了很深厚的情感啊。那现在要这么离开也真是无奈。说到这件事情啊，我今天忽然想起我朋友的这个遭遇，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在6月10号的上午，在我们吉林市的北山公园，有四个在中国参加交流教育项目的美国老师，他们是美国爱奥瓦州康奈尔学院的老师。请注意啊，这里的康奈尔学院是一个跟我们平常熟悉的那个常春藤大学、康奈尔大学是两码事儿啊。那反正无论如何，就这四个老美来中国交流的老师在这个公园遇袭。怎么个遇袭法呢？就是后来根据警方的通报啊，是有一个姓崔的人士，55岁，是吉林市的市民，用刀刺伤了他们。然后当其实除了他们四个之外，另外还有一名中国籍的人士也同时受伤，而这名中国籍人士是为了要阻止那个行凶的凶徒去刺伤这四个美国人，然后连带也自己也被刺伤。那当时呢，前几天就有一段短视频流了出来，也有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受伤的人就躺在地上按住自己的伤口，地面上还有一些血迹啊。那这个事情好在受伤的五个人呢都没有生命危险。首先呢，我在这里要说，很多人都只注意到四个美国人在吉林被刺，那么但是都忽略了那个想要制止这件事情的中国当时在公园里的游客。那这个人到底是当时随机的在现场然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想要阻止暴徒，还是陪伴这四个人一起来游园的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接待人员，我们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消息。但无论如何，我要说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公民，很了不起。那无论是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遇到公园里面有人莫名其妙拿刀去刺人，不管刺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然后他要出面来阻止这样的事情，那么不顾自己的安危，使得自己也受伤，这是一个很勇敢很勇敢的事情。那么说回这四个人啊，因为牵涉到四个美国人，你也知道不用我多说，在今天这个时刻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变得格外敏感。那么果然我们看到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跟进报道了这件事情， 不过我必须说，我看了好几家美国电视台跟主流媒体的报道之后，我发现大家都没有刻意的把这件事情要炒作上某种政治高度，比如说是不是中国人在仇外，中国人仇外的情绪是不是已经浓烈到这个程度，就是看到美国人不顺眼或者看到外国人不顺眼就要拿刀刺他们呢？他们没有做出这样的预测。那么包括美国政府虽然也表达了关注，但是那个态度基本上也都还是合理的。比如说美国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说呢，他们是对四个美国人在中国吉林遭遇刺杀袭击表示深切关注，我们的团队正在和这些美国人和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联系，以确保受害者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并确保警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那么除了他之外呢，美国驻华大使当然也要发声，同时我们中国的外交部门在回应记者的时候也都回应到这件事情。而按照我们外交部门以及当地的警方的公告都强调，这是一次偶发事件，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去解读它是不是一个仇外的事情这么简单。那么让我看到网上有人转了一个美国的爱荷华州，也爱奥瓦州，也就是康奈尔学院所在的这个州份啊，他的一个公共广播电台采访到了受伤的其中一名美国人，而这个人呢，就像我之前讲的，他们受伤的轻重程度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没有生命威胁。那么可能这一位接受采访的大卫扎布纳就是一个当时遇袭的一个人之一，那么他的伤害可能就没那么大。他就说呢，在那个访问里面说，当时他正在下山的时候听到一声尖叫，转身发现一名男子挥舞着刀子对着我，我当时没有立即意识到发生什么，我以为我的同事被推倒了，而那个人不知为何开始试图推我，然后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肩膀，然后才意识到我在流血，我被刺伤了。那么当地的警察告诉我们，他失业了，运气不好，我们团里的某个人碰到了他，他决定用他的方式来回应。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公共广播里面访问的这个受害者他的描述，就是当地的警方其实事后已经告诉他，那个刺杀他们的人就是一个失业的人，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然后正好跟这几个美国人呢产生了碰撞，可能人挤或者不小心，那么然后他就立即就火就起来了，做了这么一个反应。然后我们中国有关方面呢也再次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啊。那么呼吁大家呢，就尤其是国外游客或者国外来交流的民间人士，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以为中国是一个对外地人外国人那么的危险的一个地方啊。那说句老实话，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相较起来，我必须说中国，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你说要遇到这种恶劣的治安事件、人身袭击的机会，恐怕还是非常罕见的。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很少听说过。相反的，那么在美国的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就不好说了。我尤其记得是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的最后那一年里面，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针对华裔乃至于整个亚裔的一些的恶性的暴力事件，那么我们都听过，都还记得那样的新闻发生。那么只不过美国跟中国有一点相当不同，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我们不太会认为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外觉得他是移民来中国的人，他多半是游客或者拿一个工作签证来工作或者来留学。但是在美国呢，我们知道美国是有许多的华裔是定居在那，已经好几代人就根本是美国人，这种情况在所多有。而很多的美国本地的其他族裔的人呢，他们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华裔以及其他在他们看来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的分别， 所以针对华裔跟针对亚裔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开来，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你针对的是一个，你最后打击的是一个住在美国的亚裔人，还是一个去美国的中国人去留学工作或者是游玩也好，这也是不容易分得清楚的。那么而美国的各种的游客，中国的游客也好，移民也好，工作的人也好，这个数量又远远大于来中国的从事这些事情的美国人。所以说如果真的要拿中国美国来对比的话，我个人会觉得今天一个在中国生活工作游玩的美国人，他的遇到这种人身袭击的事件的几率是远远小于一个中国人或亚裔人在美国遇到袭击的事件。但是请注意，我并不是说美国已经不安全到一个就生人勿近的地步，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说，我仍然就算发生这件事，首先我要讲，我仍然不觉得中国对外国人有那么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平常也都知道啊，就虽然最近越来越多这种像社会报复的无目的的随机性的暴力事件也听说很多了，但是整体而言我们还算是安全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对外国人安不安全，这个环境怎么样，这并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了的。你还要看的就是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平常说的，请注意我们中文世界里讲老外这个词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我们如果今天在中国碰到一个印度人，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或者一个非洲，比如说南非人、加纳人、埃及人，我们很少会说他们叫老外。我们平常讲的老外好像模模糊糊的，总感觉就是一些白人，而且是来自西方发达地区的白人。那么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所在国，他们觉得中国安不安全，这就是另一码事了。那么这就要说到，我们都晓得美国呢其实一直在对中国实施一个公民要来中国旅行或来中国活动的话，它是有一个旅行警示的。那么华盛顿那边呢，就目前为止仍然维持着对中国旅游的第三级的一个警示。那美国这个旅游警示这个级别啊，到底是怎么分的呢？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啊。他们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全世界都，我们中国对美国或者对别的国家一样也有各种的安全警告，就给我们国民用的。那么在美国那里呢是这样的，它是从等级第一，那是最低级，到等级最高，那叫第四级，那么分成四个不同的级别，风险最低的国家或地区那就是一级。那么美国国务院会建议他的国民在访问这些国家的时候呢，你有正常的符合常识的预防措施就够了。评估为二级的国家和地区，他会敦促旅客呢提高警惕。评估为三级的国家和地区呢，会鼓励旅行者，你真的要去吗？你最好重新考虑，这是第三级。现在对中国就是这一种。而风险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呢就是第四级，这种呢就干脆就说你不要前往该地，直接告诉你你不要去。那么这甚至可以理解为某种的禁止去该地旅行的情况。而我们中国内地现在是被列，美国列成是第三级旅游警告、旅游警示的一个地方。而香港地区呢它是定为第二级，而澳门呢它是跟内地一样是定为，也是定为第三级的。这个情况是为什么澳门就危险一点呢？我还没有太搞得清楚啊。好，然而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啊，也前一个月的时候，也就是4月9号，美国的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呢才在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放宽针对他的公民前往中国的警示。那么他承认当这过去的那个警示程度会限制了我们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而也就是说本来美国已经在打算放宽对中国的旅游警示，那是至少这两个多月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而这个之所以他们会有这个考虑呢，是跟着过去半年来中美之间的很多的关系 要展现出，我们知道，就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大背景，就是好像现在是很不稳定的状态，但其实双方政府都有意愿想要稍微能够把现在的种种的紧张控制在一定程度，至少保证双方正常的民间往来。你先看去年11月的时候，习近平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晚宴上讲话，他才谈到，他当时呢是说，我已经跟拜登总统达成重要的共识，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证申请流程，期待两国人民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共同续写新时代两国人民友好的故事。你看啊，这是习近平讲的话，而美国那边的回应呢，就是在两个月前，他们副国务卿也在讨论，就说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宽这个警示了，然后现在就在这个当口上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原来可能会放宽旅游警示，原来双方会更多的想要推动人员的自由往来的这个想法呢？这就是一个现在一个问题了。那么除了美国之外，其实也有别的国家会对自己的国民发出对中要来中国的一些警告，比如说澳大利亚，他们就建议澳大利亚的国民要来中国的话呢，要高度谨慎，高度谨慎。而他们之所以提出了高度谨慎的理由是什么呢？不是说你澳大利亚人来中国会被刺杀，不是，他是说澳大利亚人可能会面临被任意拘留或遭包括定义宽泛的国家安全法严厉执法的风险，他是这么讲的。那么你听到这，如果你过去一段时间没有太留意国际新闻，或者从国际媒体那里去看国际新闻的话，你大概不是很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呢，陆续有一些澳大利亚公民在中国被捕，那么而其中有一些牵涉到的就是关于国安问题啊。那么而澳大利亚他们从他们国家立场当然会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冤枉，是胡来，那么不能够随便说他们那些被捕的公民呢就是一个影响到中国国安问题的人等等等等。但是这里面呢再讲下去呢就很麻烦了，我们就先不说这事儿。但是我想说，这个美国人要不要来中国，或者中国要不要去美国，这跟双方政府怎么样发出对国民的旅游警告的关联有时候不一定直接那么大，它还更多的是牵涉到我们双方以及中国，甚至对说我刚才叫做老外来源地的那些国家，我们几个方面大家互相社会上对对方有什么想法，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啊，美国留学生来中国的人数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了。十年前的时候啊，美国人留学中国的意愿还是相当高的，当时曾经有25000个美国学生来中国留学。那么现在你知道是多少吗？现在是700人左右。那么你说这些来留学的美国学生，他是不是因为看了自己国家的旅游警告，然后就觉得哎呀来中国好危险啊，就很容易被抓，然后就不来呢？我觉得恐怕不一定是那么简单。而反过来，今天中国学生想要留学美国的意愿啊，也已经不如以前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在美国各个大学，专讲大学跟研究生啊，现在还在那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哇，跟美国来中国留学的人数这个差距就太大了。在中国留学美国学生是700多人，然后而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的大学及以上学位的有接近30万人左右，而这已经还是一个下滑下来的数字，你要注意。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纯粹是因为给了什么旅游警告，不单是因为来了中国怕不怕逛公园被刺的话，要解释这个，我们再给一个数据出来，就看外国，我不讲留学生，也不讲光是讲美国人，而是全世界各国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数字表现又怎么样。 我们在前几年达到高峰的时候，也就2019年啊，也就疫情爆发之前的时候啊，总共曾经一年，那一年有9800万外国游客访华。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我指的就是中国内地啊，不包括香港，请注意，有9800万人来访华，那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庞大。然后到了2023年的数字，也就去年是多少呢？是3500万人，也就是2019年的 30%。 也就是说几年下来，外国游客来中国的数字是急剧下降到3500万了。而这个东西其实我作为一个老在酒店住的人啊，我是有切身感受的。比如说我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常年都住酒店，那么我住酒店，我住那些酒店都是所谓的涉外酒店、涉外宾馆，你就明显能够看到，哎，老外人真少了。那么当然人最少的就是瘟疫那三年，那就不在话下，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但是你说疫情解封之后，我还很记得那时候我常住的一些酒店的总经理跟我聊说啊，很快我们解封了，现在就能恢复正常。最近这阵子呢，大家是病得比较离谱，等到这段时间过去了，该爆发的爆发完，我们就能够预期恢复过去的情况。可惜的是从来没有恢复过。没错，这个国内的酒店生意啊，在很多地方还是相当不错，因为我们国内旅游市场现在提升了，火爆了。当然这个消费力怎么样，那就是另一码事儿。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国内的旅游业呢，尤其在过去一年是旺丁不旺财，出门旅游去别的省市旅游的人是多了，但是消费下降了。就好比内地游客来香港，现在来香港的游客数字其实也没有以前多，我讲的是自由行游客，消费力那就更加下降。你有没有听说过最近香港有件事儿？香港中环不是个天星码头吗？最近出现一个现象，就有一批内地游客在那里露宿，这真的是睡那，带了一些睡袋就躺在地上排成一排，蔚为奇观。据说是因为小红书上面有人指南啊，来香港特种兵旅游啊，最省钱的办法还要过夜，因为很多人不在香港过夜，就晚上回深圳住去了，因为香港酒店贵嘛。那么到了香港还要省钱又要过夜，最佳办法就睡街边，而睡街上就以天星码头那一块最好睡，有海景，对不对？比海景酒店强多了吧？有凉风吹过，然后上头还有屋顶啊，遮风避雨的，什么挺好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以前闻所未闻的。而说到这，我还要再岔开一笔啊，为什么大家会嫌香港酒店贵？我这么问好像很白痴，香港酒店不就是贵吗？我怎么还能说你来香港玩还嫌香港酒店贵呢？而我问过一些我认识的亚洲别的地方朋友，也都觉得香港酒店贵了。这个东西对我而言为什么是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因为香港酒店贵是十几二十年的事儿了。我们18年19年很多年前香港酒店也都是这么贵，就这个水平，甚至比现在还贵。但为什么那时候大家来香港旅行没嫌贵，而现在来香港旅行却嫌贵了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内自由行来的游客呢，明显消费力不如以往了，不愿意或者至少不愿意在香港花那么多钱了。第二是什么呢？国外来香港的游客也忽然这时候感觉到，以前来香港不叫的贵，现在来哎，比较起别的亚洲城市真觉得贵了。请注意，我刚才讲的是比较起亚洲别的城市，比如说新加坡啊，比如说台北啊，比如说马尼拉、雅加达、吉隆坡啊、曼谷这些地方。但是过去来香港不嫌贵啊，我认识到一些那种商务客，从他们的角度讲，我的理解是他过去来香港那是因为他对比的那个价格是纽约和伦敦。纽约贵不贵？巨贵啊。伦敦酒店贵不贵？那太贵了。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是要去的话，你会不会嫌它贵？你又不嫌它贵，因为你觉得它是纽约啊，它是伦敦啊，它活该这么贵。而那个时候香港被认为就是所谓，你听过讲叫纽伦港吗？就你去纽约，你去伦敦，你去香港，你都觉得它活该就这么贵，这没办法，割肉也得去。但现在 不一样了，香港比较的对象再也不是纽约和伦敦，而是新加坡。那新加坡现在比我们香港还贵了，是曼谷，是马尼拉，是雅加达，是这样的城市比较，或者至少跟东京比吧，强一点，你这时候比就会觉得香港贵了。好，这个我闲话太多了。说回来，来内地旅游的这些国外游客，那为什么游客来的会少了这么多呢？那么如果是按照一些西方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跟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出的旅游警告啊，他们比较强调的是，来中国要注意到你很容易呢就误触法网，包括他们现在讲来香港也是如此。那这个指的所谓的误触法网啊，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他们这些政府以及媒体的讲法，主要针对就是在去年2023年7月1号我们国家正式实施的新版的反间谍法。他们强调这个法，无论我请注意我在引述他们的话，并不是要讲什么，就是说它会使得外籍旅客对中国的恐惧增加，因为现在对间谍行为的定义范围比以前要大了，而且还有溯及既往的效力。那么有一些外国游客很比较天真比较傻，那些他就会觉得，哎，我以往那么曾经在我的脸书上批评过中国，那这是敏感言论的，在中国来讲，我入境中国会不会被当成间谍呢？我们听起来觉得可能会很无稽啊，但事实上他们真的会有这种恐惧。比如说你来中国旅行，你拍照，你用 GPS 地图，你跟我们本国国民当地人聊天，参加宗教活动，那么做这些事儿，你知道你拍到了什么吗？你用了什么样的地图吗？你跟当地人聊天聊了什么呢？你去比如说你是基督徒，你来中国参与一些教堂的活动，那我们这些教会活动都是本国人的，你想来，那这个这些事情会不会因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而遭到拘留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他们会担心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就在一两个月前啊，我们国家的国安部就曾经写过一篇文，发布一篇文章，就提到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说到有外国的教授在境外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借着项目合作的名义，非法采集窃取中国重要自然保护区的地理、生物等敏感数据，为国家安全带来风险隐患。那么到底这个具体的事情是怎么样呢？由于国安部的文章没有详细解释，但是按照一些国外的媒体的相关的报道啊，他们是说呢，这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就是一些国际性的环保的机构或者是基金会。那么从做生态调查的研究来讲，我们知道啊，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某些湿地候鸟迁徙的路线，它跟我们地理上的这个国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你要研究一些候鸟迁徙或者一些生物的生态的话，你很可能你的研究会牵涉到一个跨国的考察，而这里面考察就包括这些生物它所居住的生活的这些栖位的情况。那么比如湿地的研究就很明显，我们过去很多年我们看到一些全球性的候鸟研究是需要大量的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那如果说这些学者是做的是类似这样的研究，来得到了我们中国自然保护区方面的数据，或者要采集这个，那现在这种事情就被认为是会对国家安全带来风险隐患了。那当然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啊，由于国安部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也不好瞎猜测。但是按照这样的报道，你能够想象的是，这些外国人看了这样的新闻，看了这样的事情，他就会觉得那到底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不小心做了会出现这个国安问题呢？除了这类比较敏感的反间谍法问题啊、国安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很现实的事情也会阻碍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求学或者工作。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瘟疫期间，这个事情就尤其明显，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网站、交通方式和购物只能够通过中国自己的电子应用程序 APP 来做，而这些程序有的时候只有中文版本， 你比如说我之前提到过的瑞士的那个 EHL 酒店管理商学院，里面有位教授叫陈勇，是个中国裔的教授啊，他是研究中国旅游经济的权威，他就认为呢，这种障碍会带来真正的问题。他说很多外国人已经习惯使用的社交网站，比如说脸书啊、 X 啊，就以前的推特，或者在线地图，比如说谷歌，还有些支付应用程序，来到中国旅游的时候呢，要么就不提供服务，要么就是被屏蔽。而反过来讲，那么我们自己发展的相关的技术，他们则不懂得使用，或者是他是很可能没法使用的。那么我们知道以前啊，这个问题尤其严重，但是这两年来，为了要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回到中国，我们这些事情其实已经比以前要好点了。而从政府的层面来看，你看去年九月啊，国务院办公厅就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就尤其关注的就是怎么样推动这种入境游，那么优化签证和通关，那么想办法要增加国际航班，那么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你例如说，我们晓得现在我们的免签政策是比以前扩大了，很多国家呢对我们国家的人要去搞签证旅行呢还是重重关卡比较复杂，但是反过来我们单方面的就我们放宽给你，这种事情也很多了。而我们也都晓得，曾经有段时间外国人入住我们国内的酒店是要刷脸的，那么可是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被取消了，都能够看得出政府的决心。但是问题是好像还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现在，比如前阵子我看到界面新闻就有报道，说到很多酒店仍然以没有涉外资质的理由拒绝接待外国旅客。那么我刚才不讲的涉外宾馆这个名词好怀旧，对我来说，因为我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来内地旅行的时候，我就被很多地方拒绝我去住，就说他们有涉外资质。当然那时候我们三点小钱还是能搞定，现在别这么干了。那么那时候而且我们香港人来大概还是97前吧，那时候还叫上涉外，那还叫涉外，这很离谱。好，那么现在呢，刚刚我说这个现象在很多的中小城市或者比较小的便宜点酒店啊，这个事情呢还是会存在的。那么这里头也跟我们相关的法律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出入境管理办法里面就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旅馆呢要按照旅馆业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住宿登记，并且向，请注意这是重点，向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送外国人住宿的登记资讯。但是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文字上我刚才两句话念完，但实际上这个程序的繁琐啊，跟执行的标准呢，却是每个省市都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市的公安局就曾经对没有具备涉外资质而接待外国旅客的酒店搞了行政处罚。那这个事情你说是不是跟中央的政策有矛盾呢？因为中央那边才讲了，我们已经全面取消涉外酒店的概念，但在执行上却仍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安局哦。那再来具体点讲啊，你比如说就算这些老外来中国玩，入境免签了，然后来到中国也没有涉外宾馆这事儿，你爱住哪就住哪了，然后也不用刷脸了，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支付系统啊什么也都对外国人友善了，你都搞得定，你还有最后一关。你比如说你来中国玩，那你肯定要去景点吧，你要去故宫吧，到了西安要去最热门的老外喜欢的兵马俑吧，有什么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现在各大这些景点景区你怎么去观光呢？你怎么去入场呢？你要买门票，而买门票怎么买呢？我们中国人都晓得要先预约，而这个预约就在网上预约。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预约这些景区景点的那个 APP 也好或者网站也好，它有没有英文呢？有没有外文呢？你仔细看不一定全都有，就算有啊，你还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买这个门票，我们实名购买嘛，对不对？我们登记我们的身份证，比如香港人有回乡证， 那有没有那种给外国护照的预选的预约的选项呢？那是不一定的。你比如说桂林有家旅行社叫做桂林唐朝国际旅行社，他的总经理就表示过，游客他们有游客外国游客来到了北京，预约不到故宫门票，只能安排去了国子监，到了西安买不到兵马俑的门票，预约不了，只能去了碑林。你就算这个旅行社有办法给你搞定了这个事儿啊，你到了景点门口啊还是比较复杂。比如说有一个上海的一家旅行社导游在对一个媒体做采访的时候，他说去年的十一长假他带过一些外国游客到哈尔滨一个景点，事先预约好门票了，到了景区门口这些老外还要排队，每个团员要扫码，然后再填当场填写姓名护照号码，再逐一核对，你才能够放心。好，就算这一关你都过了，还有一关，那就是我们很多旅游服务业现在懂英语的服务人员已经大幅流失了。你比如说桂林原来是很热门的一个旅行景点嘛，那么当地的很多四星级以上的饭店都会有懂英语的服务人员，这很常见，可现在却流失了，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首先是过去3年的风控已经有很多人转行了，那么再来呢，就是现在确实入境的游客也少了，所以他们被需要的这个数字啊也就下降了。而这种外国游客入境的人数减少，一个最直观你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的一个场所，那就是我们的国际机场。我作为一个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跟虹桥机场的重度用户，一个月往往都要去起码2次的这些机场，我也是有很直观的感觉。你就明显感觉到，哎，你看到的这个游客是少了很多，外国人少了很多。就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北京首都机场 T3 啊，那个航站楼里面不是原来很多免税店吗？在疫情期间这些免税店关门，那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真的疫情的封锁了3年，我们出不去，外头人也不好进来，那就他的关门生意坐不住。但疫情解除了，瘟疫过去了，他那个门也始终没怎么开，到最近才稍微好一点，但是里面这个环境就觉得比以前空荡很多。而我现在呢，在上海搭航班回香港的话，我特别喜欢搭虹桥机场的航班。为什么呢？一来因为我老住浦西那边嘛，那么去那边比较近；二来呢，就是因为太方便了，太迅速了。这个机场比较小，你走动的路线也就比较短，主要就是里面还不怎么排队，人比以前是少多了，过安检啊什么都比以前容易的太多太多。那么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很多商店，尤其一些免税商店啊，也还是少了很多很多，很多门都还是仍然关着的。好，那我们来看数字吧。那么在今年的5月17号，也就上个月，民航局才在一个记者会里面强调，恢复国际客运增班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也就表示这是一个问题，你才会把这个事情当成重点工作，对吧？看具体数字，从五月就拿这场记者招待会前的2个礼拜的数字来讲啊，也就5月6号到5月12号，国际的客运呢，来自中国的国际客运是5493班。你听起来这个数字好像挺多，但你要想想看，我们中国多大的一个国家呀？然后呢，疫情前的时候比起来呢，我们这个数字是现在只恢复到疫情前的73.1%。而我们大家都会拿疫情当成一个衡量标准，每次谈到外国游客进来、航班的问题，还有我接下来讲的投资问题，我们都会拿疫情前、疫情后，仿佛疫情这3年或者瘟疫那3年，我的讲法就是是个很重要的界定时间的一个概念啊。但是这个讲法很容易会使得我们以为外国游客之所以少了，外资之所以不进来了，好像单纯就只是因为封锁那3年使得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快恢复。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看那两三年里面，我们亚洲还有很多地方啊，也都采取了严格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但是现在你再看，他们为什么能够恢复的那么快呢？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招待国际游客的数字已经几乎全面恢复到2019年的情况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差了这么一截呢？然后另外一个消息你可能也注意到，就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啊，宣布从7月28号起要停飞悉尼跟上海的航线了。那么而他从此之后啊，澳航在中国的航点就只保留来香港往返香港的这条航线。他的 CEO 表示啊，他的讲法那个老外也这么讲，疫情后看来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城市跟澳大利亚之间的航班的恢复不如理想。但是啊，说到这我们也必须反过来讲啊，那么你澳航现在要搞到这个停飞，好像市场很糟糕。但是你仔细看啊，跑这个悉尼跟上海，或者说跑这个澳大利亚跟中国这条路线的我们的中国的航班啊，中国的航空公司啊，却恢复的相当不错。你就拿东航、厦门航空还有川航这三家航空公司来讲，他们现在运营来往于中国跟澳大利亚的航班的数字甚至还要超越了疫情前的数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说，是你老外航空公司自己干不过我们中国的航空公司呢？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是这么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方啊，我们的航司本来就有一个优势，其实早在疫情前就搭我们自己中国航空公司飞去澳大利亚的这些乘客人数就本来就比较多，比较受欢迎。一来是价格考虑，二来是机上的服务的考虑，三来则是你国内如果你搭航班老搭这几个航班，比如说你成为会员有积分能够计算一些优惠的话，那当然就更占优势了，对不对？你在国内比如说你老搭这个川航、厦航或者东航，那么你自然去国外也尽量想继续搭他们的航空公司，因为有积分会员的考虑嘛。那么二来呢，就是我们过去几年有很多被之前买下来后来被闲置在一些边的那种宽体的机型啊，现在也可以完全投入了。这所谓的宽体机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大飞机啊，比较大的那种飞机。那么其实你仔细看，除了中国跟澳洲之间的这种航班是这个航线是这个情况，就中国比较占优之外，中国航空公司占优之外，中国跟欧洲之间往来的航空公司的情况，这个航线情况也是如此，也是中国航空公司占优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原因非常具体，那就是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真的比那些欧洲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机票要便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成本比他们低啊。这成本怎么会比人家低呢？这就巧妙了，尤其是飞中欧洲啊。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争之后啊，欧洲对俄罗斯的空域是全面封锁，就不让自己的飞行器进入俄罗斯领空。那么因此你搭欧洲的航空公司，比如说法航啊、荷航啊，或者是瑞士航空啊等等，来往中国跟这些国家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飞机你要绕道走。以前你有没有觉得你如果走过这两年走过这条线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去欧洲的时间比以前长了。那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可以穿越西伯利亚，穿越俄罗斯领空，但现在这些航空公司由于受到国家的规定，它不能够飞过俄罗斯领空。但是反过来我们中国没有这事儿，所以我们还是能够飞俄罗斯领空。那么所以我们时间就比他们短了，我们耗油量也比他们少，我们成本也就降下来了。而这些外国游客的减少里面还有一批相当重要的，就是商务旅客。那这些商务旅客也是随着整体大潮啊，来中国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那这些商务旅客为什么不来呢？有一种情况是不用来了，也就是说你们公司在中国的项目减少了，那么或者你要来中国投资的需要减少了。还有一种是不愿来， 我们分别讲一讲这个情况。那这里就直接牵涉到外资进入中国的问题啊。我们根据今年的3月22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二月间呢，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是2151亿元人民币，年比呢是跌了 19.9%， 环比 19.9% 跌了下来，也是这个数据连续第八个月下降。但是中国商务部有个解释，就是说之所以如此，你要看啊，这是因为一年前吸引的外资呢是创下了最高的记录，这是真的。在去年一二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是达到历史最高水准的2684.4亿元人民币，虽然现在下降了，但仍然处于近十年的第三高位。可是你不能够只是看商务部给的这个数据，你还要对比一下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因为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整个国际收支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增加330亿美元，而在华外资实体的相关货币流量跟2022年比呢是暴跌 82% 哦。这个数字是成为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再看另一个部门的数据，那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在华的投资企业的利润年比也一样下降了 6.7%。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啊，这个商务部的统计那个数字很亮眼的数字，是指的那个使用外资的这个数据，指的是以人民币计的外资比。那么但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啊，商务部就已经不再公布用美元计算的使用的外资数据了，那么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比较三个部门的数据，你就会发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图景。我们直接的这个外资的实体相关货币流量居然是成为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什么情形？你想想看。好，那么这是从我们中国这方面数字来看，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如果就讲只讲美国，不讲其他的外资，就美国投资人以前是中国的我们资金池里面相当重要的一块。根据一个财务数据研究公司 PitchBook 的一个报告啊，他说美国投资人2022年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呢是一下降到了97亿美元，只有2021年的不到三成。而2022年美元基金在中国承诺投资的项目只有31个，是6年来最低啊。那为什么？我们就问美国人吧，你们不愿意再来中国投资，或者这个投资的意愿下降的是这么多呢？其实有一个理由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投资外资进来，他们预期，尤其是美国过去的习惯，他是要做一个长期投资。但是做长期投资，你就要求的是对你这个环境要有所预期。那这个预期就包括一个稳定的预期，就觉得我如果投资进来，我大概要3年到5年回本，10年才能产生利润的话，你这5年到10年之间，你的环境是否仍然稳定，是否有一个可预期的增长呢？这是相当重要。但是基于现在国际形势的复杂，俄乌战争的爆发之后，使得很多这些美国资金他会担心，如果中国有一天也面对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甚至是战争的关系，使得美国要限制他们对中国的资金投入的话，限制他们商业往来的话，那么他们岂不容易变得血本无归吗？那该怎么办？他们会担心这个，也就环境稳定的问题。不过同样的问题啊，也是使得我们中国自己的投资人也会忐忑的理由，也就是对未来的环境你怎么预计，它是不是可确定的呢？它这是不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增长呢？这都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在担心的问题，是不是？而为什么会对这个我们中国的发展环境的确定性产生疑问呢？那当然过去那三年 的政策，以及三年之后忽然而然的整个政策的改变，我指的是瘟疫的疫情的对付的情况，也都使得对我们的可预期性跟透明性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很多外资进来，我要投资一个项目，我要投资一个东西，我得先做一些调查研究。比如说我自己来直接投资要开厂开一个公司的话，那我需要考虑清楚，我来这个市场我要不要调查一下一些相关的市场情况。但这时候仍然会碰到我们之前提过的国安问题。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媒体的报道啊，就说到这么一个事儿，听起来像个段子一样，就说有一个公司想要进来投资，是要投资一个卖给青年人为主的这种鞋履，是鞋子、球鞋、sneaker 这类东西，那么希望在中国也能来卖这个东西给我们中国年轻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需要来调查一下我们中国年轻的消费力怎么样。而你要知道中国的年轻的消费力，你就需要知道几个数据。比如说我们中国25岁以下的失业的情况到底怎么样，19到25之间就业率情况怎么样，那他要知道这个数字。可是这个数字你也晓得，我们中国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因为现在已经不公布了。那如果不公布，而你自己去调查，比如说你找那种尽责调查公司啊，就很多这种公司嘛，专门帮人调查市场环境，调查你要合作的伙伴的真实情况等等。那如果找他们来调查，由于是国家没有公布的数据，你跑去调查，这会不会变成一种窃取国家情报或国家机密呢？会不会就变成犯法了呢？所以看来这个鞋子还是别买来中国的好。那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啊，但这个故事听起来我觉得像是个假想的例子，比较像是。那么这种担忧呢，我们举一个人的话来当例子，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个委员会，叫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有一个人呢，叫一个外国人叫瑞恩斯啊，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他在2001年到16年都在这个委员会任职，也就一干干了16年。他最近接受媒体采访啊，就说呢，中国尽管声明欢迎西方投资，可是呢，很多西方公司的办公室被突袭，然后有员工被拘留呢，就发出了比政府所说的任何内容都更加强烈的信号，那么就有这么一个担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还要考虑啊，我们还要考虑很多这些资金是投入到原来可能是投入到高科技领域，但是我们又知道现在美国自从去年八月拜登总统签署一个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实体对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投资之后啊，就给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信号，其实就是要求美国投资人要进一步推动我们在投资领域的脱钩了。而说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市场情绪的问题啊，就美国那边呢，现在这个有这种反华情绪，政府对来中国的投资的领域有所限制，他们的商人、资本家对于中国的未来的环境感到不安定，这些我们都聊过。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反过来我们中国人这边又怎么看这些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呢？我们知道中国几个现在龙头企业，你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腾讯、像阿里巴巴等等，他们在起家的阶段都曾经有过外资，你比如说联想起家的时候也都要得到过外面的资本的资助跟支持，如果没有的话，你很难想象他们后面还会能够持续发展。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企业过去在美国上市，现在也都仍然在美国上市的资格之内吗？那么这都是显示出我们对美国资本过去是相当渴求、相当需要的。但是问题是啊，在过去几年呢，一种反美的情绪，或者甚至是整体的反西方、反外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也会使得我们中国企业要开始谨慎小心，开始要担心自己是不是要拿外国资金。你当然现在有些公司还是想要计划在外上市，像 Shane 那个著名的快时尚品牌，中国现在这打的是全球最强的一个快服装品牌了。现在我们中国有些企业 想在引入美国投资人这一点，有时候会把它看成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公司管理、公司结构上面，由于有美国资本在后面，你就要格外小心。如果说我将来可能还会做政府项目，哦，那就更加敏感了。所以除非非常适合去美国，否则的话也最好不要搞美国的资本。那么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常见，这就牵涉到整个社会情绪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记不记得前几年啊，我们国内有一些网络上的红人啊，一些大 V 啊，那么就攻击我们国内的几家公司，像联想这样的公司。那么然后我们有一些愤怒的网友们也在攻击一些大资本家，国内的大资本家或大企业。其中一个被攻击的点就说到他们的，仔细看他们的股东里面有外国资本，有外国资金，那么就这个就会成为一个罪证，就成为你不爱国，成为你可能是个被国际资本操纵的罪名了。那么但是我们大家想看，你如果在美国上市，你怎么可能不拿美国资本呢？然后在你的初期的发展阶段，你 A 轮 B 轮 C 轮一路融资下来，你怎么去确保每一轮融资的过程里面要投入给你那些基金背后没有一点的美国资本或外国资本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就算在中国上市，我们中国上市的企业一样也很容易得到一些外国股东、外国股民的支持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想要免除一切美国资本、外国资本的话，不要被人操纵，然后最后不要被人骂的话，那你的办法就是你别上市，你别搞资金，你不要去找钱，就是按照我们国家一些最严格的爱国网友的标准，你就应该这么做，就宁愿土法炼钢，关起门，你不要去搞那么多轮资本的融资的事情，那就最安全了。那么当然现在还有更安全的，就如果你从事某些科技生产领域的话，你就直接拿国家项目，那就是最简单的了，国家资金那就是最好的了。那么到底这种仇外的情绪啊，现在到底有多强烈呢？我们刚刚讲就是我们原来前几年呢是在审视我们中国的企业背后有没有外国资金，有外国资金那就是原罪。那么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就前些年不是有一些外国外资在中国的一些的厂房关门了，退出了，尤其一些日本企业大举撤出，那么当时还很多人在拍手叫好，就说呢这是一些日本公司不行了，竞争不过我们中国的环境了，那么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了，终于要走了。那么往往讲这些话的人啊，他大概我觉得对我们国民没有什么很真实的情感，他没有想过这一家企业的撤走，尤其是一个工厂的关门，大型工厂关门意味着要有多少同胞的失业，失业的不光是直接受影响的工人，还有服务这些工人的宿舍里面的这些员工，服务这些工人的食堂的这些老板跟伙计，还有厨师，还有大批相关的人。那么所以说外资的存在对我们中国是相当重要的，那么不光是旅游业，是所有行业所有层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如果说外资再继续撤出，外国游客继续下滑的话，最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都会被影响，我们的工作都会被影响的。那么但是这种情绪是不是只针对资本和商家呢？还是说已经到了像这次我一开始讲吉林这个刺伤事件之后所说的，已经仇外到了一个新阶段呢？首先我要再次强调，吉林这次的伤人案件，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就是一个仇外的事件，因为那个失业的姓崔的那位先生啊，他到底是不是只针对美国人，还是说他当天心情很不好，他出现一些情绪问题，他碰到谁他都要拿刀去干他两下，我们真的还不好讲。但是最近有一些事情你可能也听说过，比如说有一个事情还是上了新闻的，就是五月底的时候复旦大学开了一场国际学术会议，某个学科的80多岁的外国来的一个学者，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他在离开的时候酒店退房，他搬行李上出租车呢动作就慢了，人家80多岁了， 结果没想到酒店的保安呢、会骂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美国人就能怎么样。我自己有个朋友啊，也在大学教书，他就在国内教书，他这班上就有留学生，是个澳大利亚女孩子。那么在去年曾经遇过这样的事儿，就在街上啊走着走着被人追骂，有个人就不知道怎么看了他就有点疯了，就追上去骂他。由于他是澳大利亚人了，大概骂他人分不清是哪国人，就对他，你们美国人怎么样，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然后骂了那个女孩子，很担心那个女学生，结果赶紧看到一个公交开过停站，赶紧上车逃亡。那么最近这些天不是还有个事儿吗，就是这个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网上一个照片拍的呢，一辆停在停车场的特斯拉在西安啊，这个车头盖啊被人用不晓得东什么利器去画了一行字，把他那个字给把他那个车子给画花了。画什么字呢，就开国产丢人吗，也就是说你今天开特斯拉可能会被人骂你，你是不是觉得开国产很丢人呢，那么直接写在这上头，也就把开车选择某个品牌，选择某个哪些国家品牌的问题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看待。从这些事情来看，我们大概要说哦，看来中国仇外的情绪果然是达到新的高度了。说实话，我到此刻我仍然不能够有那么的大的底气啊，或者是证据去支持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找到某些人的个案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最近有一篇文章啊，在国内大概是相当的火的，就这些天吧，就有这么一篇文章，我也推荐你去看一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正面连接，里面有一个作者叫 L-A-L-E， 这是一个意大利来中国的留学的一个学生啊，然后后面呢就留下来，他来中国学电影，因为他是喜欢做电影搞电影，然后后面他也在当然继续在意大利读完了他的本科，然后又回来中国想要加入电影工作。然后这个学生很特别，这个年轻人他现在已经不是学生，出来工作了，他几年之间来了中国六年多，已经能够掌握非常好的中文，用中文写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世界分裂了你为什么留在中国，让我看了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来中国才六年的一个老外啊，这个中文能够写得这么好。他这篇文章呢就提到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蛮有趣，因为他就讲到，就现在不是我们都说很多老外离开中国，现在上海你还能见到很多老外啊，甚至还比前几个月要多了，但那些是游客，游客是多了，但是你说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常住下来，这个真不好讲。然后我刚刚讲这个 L， 他就在这个背景下解释，这么多定居在此的人走了，为什么他仍然想定居下来呢，他就讲了这么一些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里面其中有一段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有关系。他就说到他在中国呢知道他们因为要从事电影行业，从事电影行业呢他就帮很多他的朋友同学们去拍一些独立电影，那么其中他参加了一个独立电影呢叫做正常，这部片子呢因为入选了独立电影批评家张献民的第二届实践评选，那么相当受到注意，导演呢也说他在创作过程中是没有遇到阻力，但是到了校外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曾经在某个短片节里面他入围了，但是送到当地宣传部审查的时候呢被官员点名，并被赋予了三个部，不能评选，不能公映，不能提及。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其中有一小段啊，就是被人认为是影射现在我们电影的主管部门管到了宣传，转到宣传部那边的事儿。就说到呢这个里面这个L 这个作者，他作为一个老外在这个片子里面就很自然演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是干嘛呢，是做外国记者，他就虚构的片子里面虚构了一个大学的学生会选举，讲台上面呢其中有候选人要列出自己最近一年的成绩，其中就包括把电影社团划归在宣传部旗下，那么由于没有提前报备而直接对这些候选人进行采访， 这个 L 他扮演的那个外国记者就在这个学生会选举的现场做采访，要被赶了出去，因为他是外国记者，没有事先报备。那么这是一个小事情，只是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平常大概都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但有意思的就是他作为一个老外，他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遭遇现实中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你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来想要采访一件我们的发布会，我们主办方有没有提前报备有外国记者的存在呢？这可是件要紧的事情。然后这个 L 又写到，他说今年我尝试买电影票的时候发现逃票里面呢多了一个实名登记的要求，他不支持护照，需要填国内的身份证号才能购买。但是问题是他就只有护照，这个老外嘛，对不对？他哪有国内我们国民的身份证号呢？所以他就只好在现场要电影院的检票员帮他下单，再把钱呢打到他的微信上。让我有些心酸的不是这个系统没有考虑到外籍人士的需要，而是应该没有几个人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还回忆呢，在瘟疫期间呢，他认识了他们，他正好被困在中国，而且认识了宿舍楼里的维修大叔，是个甘肃人，口音比较重。我经常听不懂他说的，就嗯嗯点头微笑。大叔标志性的道具呢是辆黑色的电动车，要在宿舍楼值夜班的时候就会骑着这个电动穿过宿舍楼的玻璃门停在楼里。晚归的话呢，会看到他躺在前台的后面睡觉，旁边的电视机播放着 CCTV6 的战争片。早上下楼电梯开门的时候，我听到维修大叔刷抖音的声音，他在听疫情新闻，兴奋地向我冲过来，雅丽雅丽，因为这个阿里嘛，他就叫雅丽雅丽、哦、原来不是叫 L 叫阿里。他举着手机对我说，看到了吗，美国新冠死了50万人啊。他很兴奋，然后可能是那时候学会了听到使自己难受的话装作没事的生存技能。是吗？我平静地回答，跟大叔的过瘾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仿佛在演一个不想演的剧本，我站在咖啡机面前接一杯咖啡。而这个阿里啊，他在国内呢，现在他其中的工作兼职工作就是去演各种主旋律电影。那主旋律电影怎么会有老外呢？你别忘了，我们这几年主旋律电影其中一个最热门的题材，那就是抗美援朝。而抗美援朝正好这有个意大利小伙是搞电影的，那就找他来当群演，就当美国人。他甚至还演过抗美援朝朝鲜战争里面的美国将军。那么他就说到2020年底，我到一个北方的小县城参加主旋律的电影的拍摄，和意大利朋友走在路边去超市的时候啊，两个骑着电动车的初中生靠近我们喊一句 fuck you， 喊完之后便在红灯亮起前冲过去了，消失在远处。我感觉自己比较无力，路人对我的印象很有可能取决于今天在抖音上流传的什么视频，其实也不会难受，更不觉得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他们骂的不是我，而是某个自编的敌对势力。我和朋友摇摇头，像两个不再与社会有共鸣的老人。后面他又提到，在这拍电影的时候，他说对于小县城的居民啊，大量外国面孔的出现是会引起一些疑问的，不过他们的反应我是确实没预想得到的。他们会直接打电话报警，表面上善良的出租车司机也会在你下车之后去举报。为了能够顺利到几公里外的足球场，我们外籍演员呢就根据经验列出了一份出租车司机的白名单，需要的时候直接联系。这一年世界似乎分裂了，各国的边境管控阻止了人的来往，减少了跨文化的交流，为误解和偏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下子全球化的进程倒退了十几年，依然坚持以世界公民的视角看待社会的人变成一个少数群体了。同样是在六月啊，海外一份网上媒体端传媒呢也有一篇文章， 是范玉新写的一篇文章，叫《何以为家》，一个北京老外的出走与一间独立音乐酒吧的被迫关停。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角，如果你喜欢独立音乐的话，说不定你会听过他的，这就是爱尔兰独立音乐人康大卫 David Carey。 那么他在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现在这个康大卫已经去了，离开中国去了柏林，他来了中国九年。那么他在去年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在北京有最后一场演出，然后他写了一段文字，他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九年，只是写像这样的语句都会体会到那份时间的厚重。生活在北京这个不断膨胀的超级大都市给我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在这里上过班，组建过几支乐队，运营过一家让我引以为豪的文化空间。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段话他是用中文跟英文写的，他来了中国九年了，也都勉力的学出了很不错的中文了。他是一个从小就想当乐手的人，但他就觉得爱尔兰这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舞台太小了，而且呢，爱尔兰的音乐人虽然在历史上都很有名，但是大家要出名要发展，往往就只能够去美国，才会被爱尔兰当地的观众接受和喜爱。那么后来呢，他就来到了中国，就是因为当时他还2015年的时候听说中国尤其北京有蓬勃发展的音乐现场，然后来了北京之后他就迷下来了，然后就开始住下来，决定要投入到北京的这个音乐的现场活动当中。那么但是呢，这些年来呢，到了2019年之后，他就觉得原来很快乐，他做了很多事情，他就开始觉得19年之后就逐渐困难，也就疫情之前，首先涉外演出面临的限制就增加了，比如说有一条法律啊，叫做文化，这是个办一个通知，一个政策，不是法律，是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涉外营业性演出审批工作的通知，就是说到涉外演出报批要经过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同意，所以他过去常常做的那种演出呢，现在就要经过这重重报批，拿到许可才能表演了。往往呢需要先给经纪人要收个3000到5000的手续费，然后再花10到20个工作天才能够拿到成果结果。那么所以整个19年呢，他搞的乐队只参加了2场音乐节。到了21年疫情期间，那就格外严格，他原来呢要在一个千人规模的演出当助演，但那时候又正好还碰上了两会，所以场地的音乐经纪人因为他的外国人身份临时拒绝他们登台，并且提出你可以不站在舞台上表演，或者戴着面具上去表演，那就可以规避涉外演出的风险。大卫感到非常荒谬，他说这是种族歧视，然后对方说这不是种族歧视，这只是规定。虽然我是中国人啊，但是我对大卫的这个感受啊也有点可哀的共鸣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参加一些活动或这些节目的时候啊，也常常会被人认为是涉外人士。我不是香港人，怎么又涉外了呢？后面呢他还说到啊，最近这些期间他要临走前的时候，他在很多小事上也感受到社会氛围的变化，比如说走在街上，周围的人会对他发表并不友好的评论，搭地铁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在他坐下来之后默默拉上口罩，这些以前会让他嗤之以鼻的小事开始逐渐影响他，使得他在问啊，为什么人们会假定他是危险的邪恶的存在。他还提到在他初初来中国的时候，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很乐意用英语交流，国内的乐队也会编排英文歌词，希望能够走上更大的国际舞台，成为下一个酷玩乐队。可是19年之后啊，这种开放的态度在逐渐消失。他的原话是，好像大家从之前想要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连接的状态，变为觉得自己的文化已经足够强大了， 不再在乎他人的东西，这让我有些伤感。那么后面呢，大卫尽管如此，他还是跟一些他认识的朋友，包括中国朋友，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独立音乐厂牌，叫做小块。那么而且呢，是主要是出磁带啊。你如果逛国内的一些唱片行，你说不定见过他们的磁带的。那么这个小块呢，原来搞这事儿还好啊，他们还有一个空间，经营一个文化空间，但主要就是他们这个空间啊，那么后面办成了一些让 LGBTQ 群体来活动的派对空间。那么这时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就很容易呢被人关注到。那么有一回啊，就他们因为在搞这些活动的时候，那么被人举报，被人举报之后呢，后面呢就有他所在的区域的文旅局的警察来带他们走，然后就问他们为什么举办放映活动，然后呢就说为什么在中国宣传 LGBTQ 文化的这个大卫，你自己不是，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你为什么要搞这个？问他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呢，他们勒令他关门，然后抓了他走，问了他8小时，然后问他为什么要做什么慈善活动，中文为什么会这么流利。那么他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8年了，那当然要学会掌握中文呢。然后警察接着就问，你是不是间谍？大卫最初以为警察在开玩笑，我们爱尔兰只有500万国民，甚至还没有北京市的居民多，也不拥有军队，为什么一个爱尔兰间谍会来北京开间小酒吧？他能收集什么情报呢？但是后面他很快发现警察不是开玩笑，然后他们认定他是非法工作，最多可以拘留他30天罚款，或者5到10年的驱逐出境。然后最后呢，审问结束之后，这个大卫就发现看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这里了。那这两个人的故事我就念完了，有没有让你想到当年在中国曾经以中国三部曲非常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何伟呢？何伟是2019年的时候啊，离开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教师的岗位，那么回到美国。那么后他曾经预告他想要继续回到中国教书，继续回到中国写作，因为他是希望留在这个地方更长的时间，甚至定居在这里的。他当时还买了一辆小车，预备呢，那么在中国可以开着他的车子到处继续他的寻路中国之旅啊。但是就在今年年头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他把他的车子托在仍然在四川的朋友把他卖掉了。那卖车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那当然就已经很明显，他大概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寻路了。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名字叫做 1080HD， 你说问我啊，有没有观察到近期国内互联网平台已经出现一些关于反犹的言论，虽然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行为是让人不齿啊，但我仍然感到忧虑，认为这是对时下互联网氛围的另一个缩影，甚至可以称之为赛博反犹的现象。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多少会影响认知，缺乏语境，缺少体验，不知道我对这种现象怎么看，祝好，谢谢您啊 1080HD。 我怎么看啊，我坐着看开玩笑，因为说实话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在今天简单的讲。但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中国，全世界各地在最近呢对反以的这个事情呢是到处都能看到，反对，所谓反以是反对以色列政府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以及当下正在眼前进行的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啊。那这个政策我也是反对以色列这个做法，但是问题是的的确确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把以色列的这个现任的政府的这个做法上升到反对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这明显是经过一个逻辑的跳跃。不过我们知道啊，你要把一个国家的，把一个民族跟这个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的政府之间做一个清晰的切割的这种能力，并不是随时每个人都有，也并不是每个人随时都能意识到， 而在我们中国这里呢，我是尤其难做到这一点，就是把一个国家的政府跟他的人民，以及包括跟这个人民同文同种的其他的群体，要彻底切割，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每个人在理性上都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并且让这个认知达到一种本能的程度。我觉得我们暂时也没什么办法，将来有机会再详细聊一聊怎么样。再来我要道歉啊，这个朋友啊太厉害，月相书老师啊，就他自己做一档播客节目，讲到很多德国的问题啊，都让我们很多朋友深有启发，非常感谢月相书老师您给我的留言。您说到我上回啊又有个犯了明显的错误了，我上回居然顺口就说了科西嘉岛是拿破仑的故乡，当然不是，要你正确是反法联盟是不可能把拿破仑流放在那里的，第一次的流放地点是厄尔巴岛百日王朝之后，第二次流放的更远是大西洋上的圣赫勒纳岛。对了，是的，你说的对，我当然我是知道的，但这个真的是我必须解释是口误，我上回是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顺口溜了出来，科西嘉是拿破仑的故乡而不是流放他的地方，您指的完全正确。第二我还说到了，也有别的朋友指出来，我上次讲到德国的现在执政党，我当时说基民盟是他的执政党，其实是错的，现在早就不是基民盟或者基社党，已经不是德国的执政党。然后岳老师你还说到，我完全理解口误在所难免，支持和感谢道长，真是万分感谢您的宽容。然后有一位朋友呢叫风行满肩了，这个名字好有趣，风是发疯的风。听节目偶尔提起念诵往生咒是可以安抚逝者的，所以想请教念诵往生咒除了心地虔诚之外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吗？比如说非教徒可以念诵吗？念诵了有用吗？与逝者互不相识，名字也不知，甚至多少逝者也不知，这样子可以念诵吗？用梵文或国语念诵，用梵文的话有没有正确的版本可以参考学习呢？唱诵和念诵哪个会比较合适呢？或者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呢？请道长能够指明一下，我还真不懂啊，说实话，似乎时不时就会有本不可不逝去也不该逝去的生命故去，在保护下我本连养我这连养装都不需要，即可以拒绝接收一桩桩不幸的消息，但总觉得生命似乎不该这么被抹掉，于是又找来那些不幸，似乎看了这些逝去的生命就能留下痕迹一般，可我知道不是的，除了徒增自己的压抑之外，亡者亡了，亡者家属依然伤心，实际什么改变都没有的。偶然听节目知道往生咒后，总想学习念诵，做点微不足道的事，与其说是让逝者安息，不如说是为自己的我无能为力与不安找弥补吧。那么希望我能够指教，真的不敢当，说不上指教。风行满肩，我想说，首先你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想法，已经让我觉得非常慈悲，非常感动。这就是慈悲心了。看到一些不幸逝去的一些人的消息，你为他们，为他们的家属而忧心，而觉得自己也好像该做些什么事，这是很了不起的，并不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有的一种心情了。第二，说到那对于这样心情，有这样的心情心态，想做点什么事儿，该做什么？如果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讲，念往生咒是不是有用呢？我猜您可能不是佛教徒，我想说按照一般的汉传佛教徒的讲法，往生咒或者任何的经咒是不论你是不是教徒都一样可以念诵，而且也都一样有念诵的功德和效力。但是你如果问我自己，由于我学南传佛教啊，我们自己是不太讲究各种经咒的各种力量，我们强调的是这些经咒对念诵者本人起到的变化。比如说我念往生咒的时候，我因为往生咒不是一个南传的一个咒啊，是大乘佛教北传佛教的咒，但是我没有类似的东西，我们念的时候是为了练习我们的慈悲心，发扬我自己茁壮长大我自己的慈悲的能力。 而不一定是能够对逝者有直接的效果的。那么当然我们会把功德回向给他，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相对没有那么讲究啊。那么但是如果是汉传佛教徒的话，往生咒那就应该是有一定的功效的，被认为是。那么由于我不知道往生咒有没有梵文版本，我真的很无知，希望有朋友能够指导我在这一点上。那而汉传佛教用汉语念诵往生咒已经有长远的历史了，所以我们按照习惯的话并不会觉得必须要用梵文来念。但是无论如何，最低限度的讲，假如念诵往生咒能够让你自己觉得你为这些你要哀悼的这些你不认识的人以及他们家属希望为他们带来一点什么话，那你就念。做这点事情能够增长你的慈悲心，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念或者你相信这种经咒的能力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会起到什么帮助他们的作用呢？能够至少让你心安，让你能够觉得我要做一点什么事情，这个想法得到一个呼应的话，我觉得那你就去念。而我今天要给你听的一首歌，就是一位刚刚往生的法国音乐巨星的作品了。这位巨星呢叫做 François Hardy，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弗朗索瓦斯阿迪。我昨天上午得到这个消息啊，让很多朋友都很伤感，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他是在6月11号的深夜逝世的，享年80岁，应该是癌症去世的，因为他在去世前些年就因为癌症的问题所苦。那这个人我很难向你三言两语的介绍和形容他，我建议你自己找一些更详尽的介绍来看看。我该怎么形容他呢？我应该说他是法国在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歌星，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错的。就伊迪菲皮亚之后最重要的法国歌手就肯定是弗朗索瓦阿迪了。那弗朗索瓦阿迪呢，他不只是一个唱作人，自己演唱自己的作品，是一个非常红，整个法语世界都知道他，而且他也用德文、意大利文跟英文出品他的唱片，那么在整个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英语世界里面呢，也有很多追随者，那么特别是一堆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Beatles 啊，或者是 Rolling Stone 的 Mick Jagger 都很迷他。那么而 Bob Dylan 啊，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简直是对他达到了迷恋的程度，要追求他。那么你可想而知啊，他不只是歌唱的好，他的形象也相当的特别，他是长得很漂亮很上进。那么他上进到什么程度呢？他被认为是法国一代的那种时尚偶像，你在小红书上查他的话，大概最多人谈的就是这一点。像当年著名的设计师圣罗兰有一套很有名的系列啊，这就 Le Smoking 烟服吧，吸烟服吧。那么这一套系列的灵感就完全来自弗朗索瓦阿迪。那么同时呢，来自西班牙后来在法国的著名的设计师 Paco Rabanne， 那么也是因为他穿了他的衣服他才走红的。另一个因为他穿上这他的衣服而带红的一个设计师呢，则是法国的 Sonia Rykiel。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时尚偶像，所以你去看他的照片，你就会看到他被人认为是那种典型的我们心目中的法式的那种，尤其巴黎风的那种穿着打扮好像很随意很不经意，但是就是让你觉得怎么那么优雅那么美的那种女性的典型，也就是说的所谓的巴黎式的 chic 啊，这个字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准确的用中文表达 chic chic， 别致优雅随性时尚，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吧。那么我们说回他这个人啊，他的背景也蛮特别的，他是在1944年出生，那个时候在巴黎仍然是德军占领的时期，而他是靠妈妈一个人把他跟他妹妹独立养大的。而他的爸爸呢跑哪去了呢？他的爸爸是早就有另一段婚姻， 然后又跟他妈生下他们两个，那么所以他爸爸是没有办法长期跟他们在一起，一年大概也见不了几回。所以从小呢，他就在他的妈的严厉的监督下来成长。然后后面呢，他的爸爸呢，大概身份还不错，就逼着他要去一家比较高尚的贵族化的那种天主教女校去读书。那么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啊，他就觉得特别不适应，因为身边的同学呢出身非富则贵，那么只有自己呢是一个单身的家庭长大，好像来自的背景相当不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原因啊，他一辈子都是相当害羞相当内向，听起来很矛盾吧，也又是个歌坛巨星，然后是时尚偶像，也演过电影，演过戈达尔的电影哦。然后呢，怎么会是一个内向害羞的人？他还真的是，他所以特别不喜欢接受媒体的活动啊。那么后面他甚至会中断他的现场一切现场演出，因为他是那种我们广东人像叫发台湾的那种人，就上台前会紧张，有时候会紧张到完全唱不出来的地步。他小时候学钢琴啊，弹得很好。那么曾经就在登台的时候要比赛的时候就是完全动不了，他就从小就有这种情况。然后到了16岁他中学就毕业了，提前两年毕业，因为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的爸爸就送了一把吉他给他当礼物。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利用吉他自己弹奏音乐，自己创作，自己唱歌。然后到了1962年呢6月他就出品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同时呢也上了很多电视节目访问，带动了一个法国乐坛的潮流叫 耶耶 是什么呢？那就相当于英文的 耶耶 就这个意思。那什么样的音乐潮流会叫 耶耶 呢？这个其实是跟当时正好也有个杂志也是叫这个名字，反正混在一块，一个电台节目，一个杂志，他的唱片加上电视节目的推动，带起了一种潮流。这种音乐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些英式的当时兴起的摇滚，比如说 Beatles 这种摇滚，带进了法国的传统的相送，混进了一些拉丁风跟爵士风的一种流行音乐。而这种流行音乐在当年尤其受到法国年轻女性的欢迎，被认为是颠覆了传统的法国流行歌曲。而 François Hardy 就是这个 耶耶 潮流的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他的有一首歌，这个名字甚至是来自他的一首歌，因为一首歌里面出现了 耶耶 这个词，所以电视节目主持人还问他，你这个 耶耶 是啥意思啊？他的解释就是英文的 耶耶。那么很多人就由此就说啊，他这个一定是来自于 Beatles 的 She Loves You 的影响嘛，里面不是 She Loves You Yeah 有那个一段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首歌出现的比 Beatles 那首歌其实还要早。那么但是后来啊，他的音乐风格就有个转向了，尤其他自己创作他参与监制的作品越来越多，主导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到了70年代就出现了一个很成熟的艺术上的转向，那个时候他就跟一些来自巴西的乐手啊，特别是一位很厉害的吉他手叫图卡合作，那么带进了一些当年的巴西的风格，比如说波萨诺法的风格，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的一条很特别的味道出来。尽管他70年代之后的音乐可能没有60年代的时候音乐那么红那么畅销，我知道我们国内大部分听过他的乐迷听的可能就是60年代他那些名曲，而那些曲子啊，虽然我有说就算你此刻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你很有可能也已经听过他那些音乐，就算他是法文歌也好。好，然后再来呢，他还演过电影了，然后写过小说了，是个很全能的一个人。那么甚至他是个占星学家，他迷上占星学，然后最后变成自己就是一个有独特想法的占星学家。他晚年的时候还在瑞士的法文报纸上面呢写占星学专栏。好，讲了那么半天啊，你想知道他更多，听他更多的歌曲，我真的建议你自己找来听听看。我今天就只给你听一首他的音乐，就是 La Question， 出自他的专辑 La Question。 这张专辑是1971年出品的，也是他转变期的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当时是不畅销不卖座的。 但是后面大家才发现它的重要，而这张专辑也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张的作品之一。但是请注意，这个专辑 La Question 其实不是太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大部分专辑都没有名字，这很不正常，对不对？平常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出一张专辑唱片，肯定专辑有个名字吧，他专辑是没名字的。那这个专辑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现在叫这个专辑叫 La Question， 那是因为大家习惯啊，就看他这个唱片里面最红的或者最重要的那首歌，就用那个歌名来命名，后事后我们乐迷为了分辨清楚哪张唱片打哪一张，这么给他加上去的名字。这张专辑之所以叫 La Question， 就是因为里面最红最重要的歌曲就是现在我请你跟我一起听的这首 La Question。 而这首歌呢，很多人觉得是个情歌，但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情歌，但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个人的表达。他的那种总是觉得在人群中的孤独，他跟人的疏离感都能在这首歌里面听得到。你看这个歌词里面啊，这个 question 指的是什么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是我没有答案的问题，我被静音的哭泣跟我的沉默。然后上一句是，你是我伤口的血，你是我被灼伤的火焰。哇，好严重的一个表达方法。无论如何，我们用这首歌来纪念刚刚往生的弗兰索瓦阿迪。 Je ne sais pas qui tu peux être, je ne sais pas qui tu espères, je cherche toujours à te connaître, et ton silence trouble mon silence.Silence